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合意》，作者楚寒一清，第67集，大结局。杜彦礼因为担心单隐生安危，所以直接开车到单隐生家里来找人。不料碰巧单爷爷、单妈妈、单爸爸都在，他就想趁机向单隐生的家人坦白他和单隐生的关系。 其实我还有一件事想和爷爷说。 单爷爷突然一个机灵，头皮都有点发麻了。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受害人来找我要说法了。哎呀，生生真是给我乱添麻烦，搞什么包养呢？哎呀，怎么办呢？ 单爷爷看了看杜彦礼，又看了看正在被父母教训的单隐生，只好硬着头皮回应杜彦礼。 你说你说，我都答应你啊。 单爷爷，我喜欢隐生，希望你能答应我们在一起。 好好好，没问题，我答应你。哎，你刚才说什么？ 杜彦礼的话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整个客厅都陷入了死寂。单爷爷、单爸爸和单妈妈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杜彦礼，都陷入了彻底的呆滞之中。只有翘着二郎腿又很不耐烦地听着父母唠叨的单隐生突然咳嗽了两声，然后极力压下冲上心头的喜悦，默默地朝着杜彦礼那边靠了靠。事实上，杜彦礼对爷爷他们的反应早有预料，所以他现在还能镇定从容地把话接着说下去。 我喜欢隐生，希望你能答应我们在一起。 等等，什么？你不是？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不是被他强迫的吗？ 爷爷为什么会这么觉得？ 合同你，我靠！ 我爷爷的意思是，我横看竖看都不是那个能配得上你的人，所以他无法相信我们的关系。 杜彦礼看了一眼单隐生，又看回单爷爷，他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但他决定暂时放过单隐生，现在先安抚一下一团乱的单爷爷。 生生他非常可爱，我喜欢他，他对我来说是特殊的，我已经做好了和他一辈子都在一起的准备。 单隐生说话的时候一直带着微笑，虽然他的微笑并不深，但层层荡漾开来，就像微笑拥抱了他。他的愉快发自内心，也就能感染到旁人，单爷爷也不例外，只是他依然有点难以置信。 你是认真的？ 当然，我万分认真，这是我一生一次的承诺。 其实杜彦礼不笑的时候，那种温柔的感觉也就跟着消失了，严肃的气息扑面而来，这让单爷爷不由得觉得自己是在和人谈判呢。 哎呦，这杜彦礼还真是老杜的亲孙子，板着脸的时候，哎，跟老杜一模一样，都那么咄咄逼人呢。 单爷爷还没想好怎么回答杜彦礼，坐在一旁的单隐生已经处于心花怒放的状态了，他不顾自己家人就在身边，直接一口亲在了杜彦礼的脸上。 彦彦，我真的好喜欢你。 哎呀，事到如今，儿子都要飞了，我们还能怎么样啊？ 啊，那你爷爷那边？ 我爷爷那边我会亲自去说的，您不要担心，我爷爷也很喜欢隐生。 哎，毕竟人怕比人，货怕比货，对比一下之前的小明星，哼，我家生生出息了哈，居然把杜彦礼这么优秀的男青年给拐回家里来了啊。 这么一想的单爷爷顿时豁然开朗，他稍微清了一下嗓子，然后拿捏着架子对杜彦礼说：“ 那就好。但是， 十分钟后，杜艳丽和单隐生双双离开了屋子。在他们顺利走出大门的那一刻，单隐生还是有点不敢相信。 我爷爷就这么简单的放我们出来了？ 没什么值得惊奇的，我爷爷那边也会这么简单。 艳丽，我有一个可怕的想法。 什么？ 说不定过去我们被报错了，我是杜家的孩子，你是单家的孩子，所以我爷爷对你这么好，你爷爷对我也很不差。 你呀， 你俩还没走出我的观察范围呢，胡说什么呢？ 单隐生顿时如同兔子一般静了声，默默地拉着杜艳丽的胳膊往前走。外面的阳光正好，两人拉着手，影子也拉着手，他们肩并肩，脚叠脚地共同向前。 杜先生，你之前怎么不告诉我玉佛是杜氏女主人的信物？ 杜太太，你现在不是知道了吗？ 阳光从天上洒落下来，灿烂迷人，有情人的笑容也同样的灿烂迷人。 杜先生，我喜欢，我爱杜先生。 巧了，我也爱杜太太。 两人一边弹着琴，一边往前走，天上的太阳，地上的影子，将他们一路追逐，直到他们走进室内才停下脚步，但又依旧徘徊。透过窗户，再将两人悄然观察。单隐生一回到别墅，就直接倒在客厅的沙发上，他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啊，还是你这里好啊，不管怎么样，都不会出现我爸妈冲进来乱翻东西，然后看见不该看到的合同的一幕。早知道啊，我就不改合同了。哎呀，做人还是不能太过得意忘形哟。 所以你改了什么？ 我靠。 嗯， 没什么，我一只狗快说错了，你不要在意。 把包养的甲方和乙方对调了一下。 我去，杜艳丽，你能不能不要这么精明吗？ 我没有听见，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觉得我们应该修改一下这份合同了。 哎，等等，我犯的又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你凭什么修改合同？ 杜艳丽没有理会单隐生，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拿着钢笔开始删除合同上的条款，一条，两条，三条。合同里的条款都被杜艳丽逐一的划去，不过眨眼时间，条款就丁点不剩了。在一旁看着的单隐生心里直抽，可以说对方每划掉一条，他的心就像被弹了一下，让他特不安稳。 我总算体验到杜艳丽的感觉了，没有合同，根本没有安全感。啊，你到底想要改成什么样的？我觉得之前的合同条款没必要全删啊，我们可以保留一些重要的，比如那个啊，上床权利什么的。 杜艳丽还是不说话，在她删完合同上的全部条款之后，她又拿出来一张白纸，并在纸上写下了四个字，结婚合同，再在其他空白地方签下了字，然后把这张纸递给了单隐生。看到上面结婚合同四个大字，单隐生的担忧霎时变成了惊讶。他看着空白的合同，又看了看杜艳丽，他似乎隐隐约约明白了什么，但是又不是非常明白，于是他小心翼翼地问道，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份合同不需要条款，在我之前帮你带上玉佛的时候就已经单方面拟好了，现在我想他给你，你愿意签字吗？ 什么？ 所以这份合同的含义只是，我是你的，你是我的，他没有条款，没有时限， 这是一份不需要条款，不需要实现的合同。我愿意用余生所有的时间和你一起遵守它，维护它，珍藏它，永远爱它。你呢？你愿意吗？ 杜燕礼仪整这么突如其来的一出，让单隐生有点措手不及，但也让他感到无比的激动。他抢过杜燕礼仪手上的笔，在合同上利落地签了字。 还用考虑吗？我当然愿意。 那么，彼此合意，合同生效。 本剧的全部内容到此已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